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夏天，因为呢天一热，各种这个音乐节和演唱会就开始了。那么就在刚刚过去的周六，也就是昨儿个，歌手伍佰呢在北京举行了歌唱。那要说伍佰呢，也确实是一个这个老歌手了哈，出道已经将近30年了。他在舞台上呢，踩着拍子大声唱歌的样子呢，曾经给很多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生活当中的他呢，和舞台上的他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所以说呢，今天咱们的歌坛新闻录板块来跟各位聊的就是贪玩扮酷两不误的伍佰。那么您去现场看过谁的演唱会呢？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又发生哪些有意思的事儿呢？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很多人呢都是在这个追逐梦想的路上走了弯路，就走偏了，一不留神呢就拐到了歌坛文艺圈。比如说伍佰就是，他呢小时候最初的梦想呢是当一个画家，但是呢家里条件不太好，没法支持他实现这个愿望，所以说呢他只能选择平凡。那时候呢他当过很多很多的，干过很多很多的职业，业务员，卖过保险，摆过地摊。一次偶然呢，他看到了一个这个乐器行啊在招聘，因为以前呢在音乐录影带当中看过别人弹吉他，他就觉得还挺帅的，所以说呢要不就改行去乐器行试一试吧。这就开始了怎么说呢，跟音乐的结缘吧，从乐器行当员工开始。好，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挪威的森林》来自伍佰。 气充满宁静，雪白明月照在大地，藏着你最深处的秘密。我希望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或许我不该问，让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应该是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 长长的一首歌，挪威的森林，来自伍佰。在20世纪80年代末呢，台湾歌坛正是一个黄金年代，当时呢流行乐非常受欢迎，但是呢随着年轻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摇滚乐尤其是重金属和硬核摇滚慢慢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和耳朵。那么这类摇滚歌词呢非常的尖锐，在当时呢有一个独立音乐厂牌叫做水晶音乐，当时呢这个厂牌就觉得这股新兴的势力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呢就办了好几届台北新音乐节。当时呢还没有改名叫伍佰的吴俊霖同学呢已经学会了弹吉他，经常参加这个音乐节，并且呢还认识了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黄韵玲。接下来分享伍佰的歌曲吧，坚强的理由，这是来自伍佰和莫文蔚共同演绎的一首歌曲。 我知道你要离开我，却无法去。 来自莫文蔚和伍佰共同演唱的《坚强的理由》。随着当时音乐节呢越来越热，水晶音乐呢在当年趁机打造了一张以摇滚乐为主的歌曲合集，收录了很多摇滚风格的讽刺社会一些不良现象的一些歌曲，其中呢就包括伍佰的作品。后来呢在唱片公司的支持之下呢，伍佰正式开启了创作之路，并且呢把他推荐到了刚刚成立的一家新公司，叫做玻璃佳音，并且发行了第一张专辑《爱上别人是快乐的事》。不过呢，毕竟是一个小公司嘛，而且这个摇滚乐呢在当时还属于这个新兴的这样的音乐种类，没有流行乐那么受欢迎，所以说呢专辑发行之后没有引起太大反响。伍佰呢虽然说正式开始了自个儿的歌手生涯，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还是在酒吧或者说是音乐节的舞台上晃悠和演出，还在等待属于他的时间表。一起来分享他的歌《一千万个理由》。 站在那风吹的角落，嘲笑风儿的浅薄，世界如此的辽阔，为何只对我诉说？又不是情话慢慢说，要是细雨我会懂，过去我是答应过，难道我们要爱错？静静的捂上我耳朵，不要徘徊我身后，我都已经在漂流，难道你没有出口？ 广仔说，伍佰是台湾歌手当中我最喜欢的一位，有幸呢在20出头的时候见过他一面。其实呢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食堂里天天都在放他的歌，我每天吃着饭看他唱歌，于是就觉得熟悉了。好吧，他说在签售的那一天呢很巧，我刚到门口就赶紧上楼买了专辑然后排队，那一天呢是我第一次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一千万个理由来自伍佰，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伍佰的歌，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在酒吧驻唱的那段时间呢，伍佰结结实实地认识了一群好朋友，贝斯手小猪、鼓手 Dino 和键盘手大猫，四个人呢偶尔还在一起合作。伍佰录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这些人还帮忙当乐手，后来呢四个人索性抱团在一起， 以乐队的名义开始了酒吧巡回演出，据说呢也是唱遍了台北的酒吧。也据说刚开始的时候呢，这帮人就像是瘟神一样，唱一家倒一家，唱一家倒一家。那么一直到1992年乐队慢慢变得很正式了，他们才决定了自己的乐队名字叫做 China Blue。 这个名字呢由来是意大利籍的鼓手 Dino 说，他说我很喜欢台湾的一个叫 Jungle Land， 就是丛林之地，可是呢一开始大家都把这句英文听成了 China Blue， 可能是发音的问题，后来呢就叫了这个名字。那么说到这位这个意大利籍的这个鼓手 Dino， 他这个名字呢也很有意思，我查了一下哈，他不但可以叫恐龙，本身呢也可以就叫做意大利人或者说是流浪汉，所以说呢跟他这样音乐的气质还是蛮符合的。继续来分享伍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翻唱的歌曲《世界第一档》。世界第一整，第一等，不是第一整，来自伍佰翻唱的歌曲。那么他呢，真正被人熟知和喜爱，还是在1994年之后的事情。当时呢，他凭借专辑《浪人情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那么在这张专辑之前呢，他还是挺迷茫的，因为在那之前呢，他写的歌总是喜欢批评各种不好的社会现象啊，就是很愤青，啊，情绪很多。而且呢歌词呢都是以闽南话为主，这个听不懂。但是呢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别人建议他尝试用普通话来写歌，那么在他的认知里呢，普通话似乎只能写情歌。不过呢有一次他在出租车上听到了刘德华的歌，才发现哎还是不错的嘛。后来呢就有了这一首《浪人情歌》。而且呢有一个事情呢很神奇，直到现在伍佰的普通话水平都不高，但是呢这居然并没有成为他创作的难题。好吧，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这首《浪人情歌》。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我们来聊伍佰，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 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

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32，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我们来说500，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聊你最喜欢500的哪一首歌曲呢？挚爱说了，昨天呢我去看了500的演唱会，效果真挺不错的，真的是现场之王，而且呢票价也很亲民，感觉还是挺值的。三根电线说，特别喜欢500的《你是我的花朵》，浓浓的舞曲风，记得当年呢就是聚会时的必备嗨曲儿。那时候呢还有人把这首歌和麦当娜的复古 disco 混音在了一起，毫无违和感啊。那么现在呢我们提到500，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起的形象哈，就是这个长发飘飘，弹着吉他啊，非常酷，不苟言笑。但是呢在音乐之外，500其实是一个挺喜欢搞笑的人，而且呢他的综艺感挺强的。在去年呢他在北京录了一档小 S 主持的这样的这个烹饪节目，在现场呢还有一个这个明星范晓萱啊。500呢就让两个人比试厨艺，并且呢承诺赢的人可以得到红包1000块。那么在一番这个煎烤这个煮炸之后呢，500真的给赢的一方发了红包。哇，范晓萱兴奋打开一看，哇，1000嘛，是不是发现这里面是什么呢？2张500的照片。一张照片500，两张照片1000。一起来分享500的歌，白鸽。昨晚的演唱会呢，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朋友的留言，其实很逗。他说，回顾了一下昨晚听500演唱会，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拉着男朋友尖叫，好帅啊。 当时男朋友看到了她惊恐的眼神，觉得自己解锁了一个新成就。白鸽来自伍佰的演唱。那么曾经呢，欧弟在节目当中也模仿过伍佰，欧弟呢还是很喜欢伍佰的，一直以来呢非常崇拜他，而且呢欧弟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模仿能力很强哈，模仿谁呢都很像，包括这个模仿恐龙但是呢为了节目效果，其他主持人呢总是调侃他只像伍佰的一半。这个那是多少呢？伍佰一半。后来呢，伍佰还上过了一档节目，欧弟呢当面模仿过。印象当中，这个伍佰演出的时候呢，动作总是有一些夸张哈。那么最搞笑的一点就是他普通话呢不太标准，但还总是喜欢呢在唱歌的间隙去说话，是吧？这个动作呢总是有一些夸张。那么最搞笑的一点呢，这个就是。非要这样去说话又说不好，所以说大家有的时候就对于他的那种表情就会让他觉得很尴尬。那么在这个面对欧弟的模仿时呢，这个伍佰还是虽然说不好意思，但是还表达了对他的肯定。他呢也真的开始反思自己要不要改一下这个习惯呢。所以说昨天晚上去看演唱会的朋友有没有发现伍佰到底改了吗？我觉得真够悬的。接下来分享他的歌《再度重相逢》。 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神奇的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所有话都为你看，所有情物也为了你安排，我们是如此在不同， 文老师说，看演唱会真的会容易上瘾，现场的气氛和音效确实非常的爽。我记得有一次呢，去看喜欢的乐团的演唱会，回家之后呢，一直心心念念，做梦都是想再看一遍。再度重相逢，来自伍佰。要说这个伍佰做的最潇洒的一件事呢，还是2005年的时候晒结婚证。在那之前呢，伍佰给人的感觉都是啊，很高冷，很低调，是吧？结果那一年呢，他在一个公开场合突然就拿出了一张结婚证书，自曝自己和相差5岁的经纪人结束了恋爱长跑，步入婚姻殿堂。那么从那以后呢，伍佰就开始了疯狂的秀恩爱的生涯。在这事儿之前呢，伍佰参加社交活动呢，就是觉得很不自在，因为要注意自己呢不能和妻子又过度亲密啊等等怎么样。然后呢，但是公布了这个事儿之后呢，心里的压力好像诶一下就没了，就卸下来了。而且呢，不但如此，还能高调的在聚餐时呢给妻子挡酒，来来来，我来我来，喝完这一杯还有3杯哈。自己心里呢也是高兴的不行。梦醒时分，来自伍佰。 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你的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说你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小鸟油溜花说，看演唱会真的不能太冲动了，一直很喜欢周杰伦。有一次呢，他来北京开个唱，我就买了票了。后来得知喜欢的女生也喜欢周杰伦，我就把自己的票给卖了，从其他歌迷手里买了2张内场票。结果全程我都在渴望和他产生互动，也找机会表白了，而他呢只是静静的一个人在看演唱会。哎呀，自作多情。 你说你感到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难舍难分，何必在意那一点点温存。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问。 梦醒时分，突然间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好适合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哈。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伍佰的歌，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来互动。别看呢最近几年关于伍佰的新闻不是很多，但是呢这并不能代表他的人气在往下滑。其实呢在娱乐界，他的歌迷呢遍布各个年龄层，对，老少通吃啊。因为几乎任何一个年龄层的歌手呢都找他邀过歌。哎， 伍佰给人写歌的状态呢，跟给自己写歌完全不一样，风格呢也不一样。比如说刘德华的《世界第一等》，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都是出自他的手，这几乎呢就让人听不出来这是伍佰的痕迹，是吧？那包括呢这个王心凌这样走少女偶像路线的歌手呢，也唱过伍佰的作品，所以说这样来看呢，反差还是非常大的，对不对？加上伍佰本身呢很幽默，所以说很多人呢都非常非常喜欢他。那么这个呢，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在拍摄影片《奇门遁甲》的时候，李治廷、大鹏啊等等他们这帮人呢，就都算是晚辈了哈，喜欢呢没事跟着伍佰一块玩。一起来分享电影《奇门遁甲》的主题曲，由伍佰和李治廷、大鹏共同演唱的《谁是老大》。谁是老大，来自伍佰和大鹏还有李治廷共同演唱，这也是影片《奇门遁甲》的主题曲。伍佰呢也是参演了这部影片的，而且呢这是他第三次和徐克展开合作了。那么回顾过去的第一次呢，跟徐克合作是在2000年，当时呢徐克拍了动作片《顺流逆流》，那伍佰除了担任主角之外呢，还创作了两首电影歌曲《我的名字》和《杀手离歌》。那么离这个字呢，就是马字旁一个美丽的丽，当作深黑色的马来讲。那么第二次合作呢，是2003年徐克监制的影片《散打》，伍佰呢为影片创作了一首主题曲《突然的自我》。这个影片呢，之前我们跟大家提过一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片儿不咋地，但是呢这首歌特别火，是吧？虽然说这首歌的原唱不是伍佰唱的，但是后来呢伍佰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又进行了翻唱，反倒成为了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版本。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突然的自我》。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那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11点钟继续来陪伴各位，再会啦。